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48集，空宅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林业火也眯眼。 大师，你梦游啊？ 和尚一头雾水，边伸手挠头边站起来。随着他站起来，四周围仗着胆子出来围观的人哗啦一声又都跑了。有几个大胆的就跟展昭喊： 展大人，那个歹徒刚才挥刀行凶，这里还有几个受伤的呢。 就是啊。 志云傻站在原地，看着四周围惊恐地看着自己的人，不解。 怎么回事？ 大师，你还记得什么呀？ 记得什么？我和二师弟、三师弟来开封参加扁圣的金盆洗手。 智谦和智禅大师也来了，他们人呢？ 我们昨夜在一户人家借宿，睡过去之后醒过来就在这儿了。我身上怎么那么疼？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示意他手上的面具。 要不要告诉他？ 以和尚的性格，知道自己到处砍人，没准当场就圆寂了。 两人正犹豫，就听林业火开口： 和尚，你是睡傻了还是被鬼迷了？戴着个面具拿着刀到处砍人。 什么？ 智云大师倒抽了口凉气。这时几个影卫跑了过来。 幸亏那些人跑得快，只轻伤了三个人，还有两个摔伤了，十几个崴了脚，然后好多吓坏了小孩的，要着和尚拼命呢。 贫僧竟然干出如此恶行，贫僧有辱佛门，贫僧。 展昭和林业火赶忙拽住要自尽的和尚。 别贫僧了，先，你昨晚住哪儿了？是不是遇上什么坏人被下药啊？ 在离姚家村不远的官道附近，一座大宅院。 展昭疑惑，姚家村附近的官道两边都是小山包和小树林，哪儿来的宅子？ 带我们去看看。 说完，众人跟着智云大师一起离开了姚家村，走上了官道。此时雨势已经转小，但天却是越来越暗。智云大师跟众人说起了他们昨晚的经历。昨天半夜的时候，他们三个师兄弟赶路到了这条官道，雨越下越大，三人就想赶到姚家村住店避雨。可就在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，听到林间传来了微弱的呼救声，于是三人进入林子，就发现一位老妇人摔倒在林子里，站不起来了。 多老的老妇人？ 70多岁的样子吧。 众人都不解，前后看了看，这条官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大半夜为什么林子里会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？ 那老太太说她儿子媳妇儿住在山上，她下午的时候从姚家村过来，但是山上路滑，摔了一跤滚下山了，还以为要死在这里了，于是我们师兄弟就背她回家了。 说着，和尚指着前边一片小树林。 就是这里，我记得路口有两块凸起的青石。 众人走进树林，志云指着一块被踩的都是脚印子的泥地。 就是这里，我们在这里找到那位老太太的。 那是什么？ 白夏指着泥地，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在一片黑泥上边有一片红色的木棉花花瓣。展昭扬起脸看了看，这附近没有木棉花，哪儿来的花瓣？ 我们顺着这条路上去的。 智云大师说着，带着众人往山上走。 山路是那位老妇人指给我们的，她说她随父姓夏，我们就叫她夏夫人。上了山之后，的确有很大一所宅子，牌匾上有夏夫两个字。我们叫门出来的是一个老管家，夏夫人的儿子也出来了，相貌堂堂一个书生，说谢谢我们救了他娘，让管家带我们去偏院住宿，还给我们准备了斋菜，十分的和善。 展昭听得直皱眉。姚家村附近都是属于开封的管辖，这周围都是村庄，倒是有几个大户人家的农庄或者别院，可好像没有什么下府。 我们吃完了斋菜就洗漱睡下了，之后醒过来就怎么回事呢？ 说话间众人走到了山顶。 到了， 智云大师乐字出口就愣在当场。只见他手指的前方的确有一所宅子，可是那并非他描述中的大户人家的宅院的样子，而是一所废宅，或者说荒宅。这宅子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，门框都是歪斜的，围墙破损，长满了藤蔓和杂草，里边几间屋子也是破破烂烂，大门上挂着一块歪着的破匾，上边有下府两个字。 娘啊，你们昨晚在这里吃的斋菜啊，谁招呼的你们，山妖还是小鬼啊？ 智云大师一脸震惊，这位得道高僧刚才知道自己砍伤了人的表情都没这会儿夸张。 不可能啊，昨晚是一所完整的大宅啊，怎么会这样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这时候一阵阴风过，树林里发出了撒拉撒拉的响声，那荒宅的破门突然嘎吱一声，那五个小孩蹦起来，集体拽住白玉堂的衣摆。白玉堂回头看了看躲在自己身后的一群小孩，那小胖墩儿就问智云大师： 大师，你昨晚上仔细看那老太太没？她有脚没有的呀？ 啊，脚？ 有影子吗？ 对啊，是不是妖精变的？ 那什么？ 这时白夏突然戳了一下白玉堂和展昭的肩膀，从他俩当间伸出手，指着那所荒宅旁边几个长满了杂草的土堆。 那个是不是坟啊？ 众人顺着白夏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果然在大宅旁边就有几个坟堆，前边还有一块石碑，被杂草遮住了大半，依稀可以看到半个夏字。林烟火蹦起，老高直搓鸡皮疙瘩，边踹和尚： 你呀，撞鬼了这是，叫你们大半夜的还敢在荒山野岭捡老太太。 贫僧遁入佛门40多载，没见过鬼啊。 等一下，你两个师弟呢？ 糟了。 智云大师赶忙就朝那座荒宅冲了过去，进门边找边喊： 师弟，师弟。 嘘。 展昭跟进去示意和尚先别喊，林业火也四外看， 好像有气息。 那边。 白玉堂指着最后边一间破屋，众人跑到了那座破屋前。走进屋子，就见一张破破烂烂的木板床上睡着两个和尚，都穿着法衣，旁边还有一套一样的衣服，应该就是智云大师穿的。 师弟。 智云冲到床前抓住两个和尚就晃，可两人也不醒，情况就跟刚才的智云大师差不多。和尚抬手对着两个师弟来了两拳，两人都咳嗽了起来。展昭微微皱眉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注意到智谦和智禅两位大师醒来咳嗽的时候，鼻子里冒出了两股淡淡的黑烟，一转眼就没有了。林业火看二人： 刚才智云醒过来的时候有吗？ 两人都摇头，刚才是在室外，又下雨没看清楚。智谦和智禅醒过来也是一头雾水，他俩记住的和智云大师记住的情况差不多，昨晚睡下之后就一直睡到现在，而更邪门的是两人也说昨晚接待他们的明明是活人，且还是在一座漂亮的大宅里。此时天色越来越暗，山上阴风阵阵，这破宅子被风一吹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这三位得道高僧就这么傻坐在床板上，觉得自己半辈子的经算是白念了。白玉堂看了看那个黄金面具也很困惑，展昭则是看着旁边一个散架的桌子，林业火捡起半块桌板： 桌面断裂的地方切口平整， 床柱也是被猎人削断的。 折影指着床柱还有床板上缺掉的一个角： 这里也是被利器砍过造成的。 嘿， 这地方有点意思呀。 展昭开始打量宅子，一旁白夏拍着展昭的肩膀。 哎，捡到间凶宅总比捡到具尸体好啊，不幸之中的大幸。 展昭无奈看白夏，折影摸着下巴。 原来已经声名远播了吗？ 尸体今早已经捡过了。 白夏和白玉堂都惊讶地看着展昭，展昭指着三个和尚看白玉堂。 这三个和这宅子都归你。 所以说今天你俩一个捡了一具尸体，一个捡了一间鬼宅。 林业火看着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感慨： 哼，你俩还真是绝配呢，方方面面都绝配。 相比起展昭大白天捡了一桩杀人案，白玉堂其实捡的更多。白夏帮儿子数了一下，总共捡到了五个被追杀的小孩，三个被鬼迷的和尚，一间凶宅，几座坟，以及一个疑似鬼故事。展昭觉得心里平衡了些，谁知林业火又冷不丁戳了一句： 归根结底你捡到的都是死人，你家耗子是救人。 多亏了你爹，我一定要来姚家村吧，不然这和尚一定搞出人命来，这五个娃娃也没准丢了性命。 白玉堂无语地看着白夏，他爹除了表情欠揍一点之外，其他说的都无法反驳。 当务之急要不要离开这里？ 折影看了看这荒山野林，他们还身在一所搞不清楚是鬼宅还是凶宅的破房子里，四周围阴风阵阵。展昭对那三个还糊里糊涂的和尚招了招手，连同那五个小孩，众人一起下山回了开封府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